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外面都说东宫形势如何如何凶险，不然江南派也不会临阵脱逃。但洛恒这么一说，严君玉虽然听了个半懂不懂，还是顿时觉得安心。其实他从来没有怀疑过东宫会落败，萧景琰身上就有这种特性，不管如何的惊涛骇浪，总让你觉得他就是将心巨石，江流石不转，没有什么能真正击败他。萧景琰见严君玉看自己，眼中带着笑意，摸了摸他的头，笑道： 权术终究只是技巧而已，能为大周域外敌造盛世、开太平，才是真正的帝王术。诸子百家、百川归流，最终追求的也不过是一个人人能够安居乐业的太平盛世罢了。 不怪洛恒这样夸太子，他不过短短两句话就把所有人从洛恒谈论的那波谲云诡、勾心斗角的权术中抽离了出来，仿佛整个皇宫都变得渺小。玄通府雍汉海的那点蝇营狗苟的心机又算得了什么呢？就连庆德帝打压东宫的那些事，也不过是一个年迈的父亲打压自己的儿子罢了，就像是一个家族关起门后的局语。真正要时刻警惕的是门外虎视眈眈的强盗，和如何救助那些正在穷苦中挣扎的底层族人。严君玉知道，不止自己心中震动，连其他人也因为他这句话而获得了那种风筝一样高高的视角，就连一边挑灯的丽玉也入神地睁大了眼睛。洛恒苍白脸上更是焕发了火焰燃烧般的神采，他看着萧景琰道： 殿下的目光高远，是我们这种困于机巧琐碎中的人不能及的，我等能做的就是替殿下解决这些琐碎的纷争，至于真正的盛世，恐怕就要拜托殿下了。 他这话一说，连云岚也有瞬间的触动。洛恒看事情实在太清楚，恐怕连云岚心里那点委屈也一并道破。他释怀地笑了笑。 那么，弄脏手的事就由我来吧。大家八仙过海，各显神通，日后赵玉相见，再促膝长谈。 他许久没开玩笑，这话一说，大家都笑了。连太子殿下也忍不住笑了，揉了揉严君玉头发。这场面莫名有些热血。严君玉想，当年太宗皇帝和叶慎、陈三金起义时，一定也是这样让人心中热血翻涌的。只是后来宦海浮沉，巨浪滔天，把当年的同伴也打散了，忘了最初的情谊和决心了。但太子不会这样的，严君玉知道。他心中有很高很皎洁的部分，像天上月，他总能找到最好的办法。像现在一样，很多事他其实洞若观火，就像荣浩的事，但是他不说也不提，只是每次和洛恒夜谈都带着荣浩，渐渐荣浩也能一起说话，笑得像他们一样开心。可惜外面的聂彪很快敲了门。 殿下，圣上口谕，即刻传召殿下去永乾殿。 室内气氛顿时一冷，严君玉也紧张起来。从来侍病都是整天整夜，没有放回来又马上叫过去的。他和荣浩对视一下，发现荣浩也异常紧张。萧景琰反而笑了： 应该是母后回宫了，父皇传我过去给他念书罢了。 他还不忘交代严君玉： 小颜早点睡，不用等我回来了。 大概太子殿下在的时候确实起到主心骨的作用，他一走，尽管大家都知道不会有什么事，如果有事也逃不过云岚的情报网，但都有点惶惶起来。还是洛恒第一个道： 刚刚说到哪了？ 云岚也是经过大风浪的。 说到谁是李玲了，李玲另有其人，明天就有消息了，我也得跟荣浩先去布置。 他没说布置什么，显然是机密事。临走还叫严君玉： 小严跟我回去吧，挺晚了，你看阿坤都打瞌睡了，走。 丽玉一听这话顿时精神了，勾住严君玉肩膀。 反正太子也不回来，严君玉今晚跟我睡吗？ 荣浩顿时大笑起来，云兰也长不住笑了，倒把严君玉笑得耳朵红了起来。荣浩还开玩笑， 这可不行，别看朝堂上打得热火朝天，殿下都面不改色，你干这事儿一定得把他吓得连夜赶回来。 丽玉也知道没戏了，只得把严君玉放了。其实就算他不说，严君玉也不会这么早就回去睡觉的。反正萧景琰不回东宫，荣浩也是神龙见首不见尾，云兰更是忙得没空管他，他还不如整天赖在洛恒这里呢。至于历届元开不开心，严君玉是不管的。人一散，洛恒这儿就静下来，他最近在看一些文书往来的东西，一面看一面拿出琴谱来。严君玉已经知道这种像拆了许多字组成的怪怪的字叫做宫尺谱。洛恒从不写字，偶尔也是写写琴谱。严君玉问了他才知道，原来他自己创造了一套用宫尺谱里的怪字与汉字对应的方法，相当于创了一种只有他自己才能看得懂的文字。他本来就是琴师，别人看见也不会细想。这样性命交关的秘密也告诉严君玉，可见是把严君玉当成自己人了。所以严君玉在他面前也随意得很，趴着看他写了一会儿字，问他： 对了，你还没告诉我，那个琴师怎么教会你认字的呢？瞎眼怎么教人认字啊？ 他什么都好，就是好奇心重。洛恒听了也不恼，只慢吞吞答道： 我是出生在教坊司的，老琴师虽然不认字，却会背南戏唱词。教坊司的几百套唱词他都背得出来。他一边背，我一边对着两本残破的唱词本对照，看一遍就记得每个字长什么样了。他背错的几个字我也跟着背错了。后来看到别的书觉得不对，才自己推测出来的。 他说的平淡，其实想想就知道有多艰难。寻常孩童开蒙都要先写一二三四横竖撇捺，他却是硬记每个字的样子，就这样也学会了，可见天赋惊人。 这么厉害，教坊司的书多吗？你小时候从哪儿找书看啊？ 不多，唱词本都只有两三本，残破了很多。一本珍珠瓶，一本残唐演义，哦，还有小半本春宫，一共是7135个字，重复的就有2000多个，不过也够用。说文解字也才9000来个字呢。我以前傻，到8、9岁才学会偷书看，之前都是捡到什么是什么，一张碎纸片，半副春联，都当宝贝一样，藏起来看半年。那时候最开心的日子，就是达官贵人举办宴席，让我师父去弹琴凑趣，我跟着去，多半能捡到好东西。 洛恒本来是懒洋洋的，但说着说着也来了兴趣。严君玉这家伙就有这种特质，总能勾起人身上很孩子气的部分。就像现在，他趴在书案上专心听你说，说捡到好东西，他眼睛也跟着亮起来，实在太有感染力。小孩子不懂，成年人又不像他有这份心。洛恒被他引得也想起了以前小时候偷书的日子。听严君玉好奇地问什么好东西，他先不急着回答，往前坐了坐，等严君玉等急了才告诉他： 当然是宴席上的诗词唱和了，真笨。这些达官贵人最爱连诗了，写得狗屁不通又爱写，经常扔得一地都是。我那时候办法可多了，琴囊你知道吧？我那时候偷偷在琴囊里缝了个小口袋，每次有字纸落到我面前来，我就不动声色，先用脚踩住，趁人不注意就飞快地收到琴囊里，就这样收了不少字呢。啊，只有一次被教坊司的小吏抓到，把我吊起来打，还好我师父好，替我解释，说是捡回去烧火用的。我师父眼睛不好，常年要熬药喝，他是教坊司唯一会弹琴的，又没人知道我认字，就混过去了。后面我就学小心了，再也没被抓到过了。 他们一个说一个听，都津津有味，没人注意到一边厉道勇眼中的心痛神色。洛恒因为几个纸团被人吊起来打的时候，他正在江南窗明几净的房屋里坐着读书，五六个书童簇拥着，教他的师父是江南第一大儒。 那后来呢？ 严君玉听得兴起还催了起来。 后来我就学会偷书看了呀，我现在的学问都是在那时候打下的基础，诸子百家，汉代的名副大家，全唐诗。 他从来不爱卖关子，实在是这事儿太得意，也忍不住停了停，逗严君玉。 你知道我是从哪儿偷书的吗？ 不知道，难道是别人家里的？ 怎么可能？他们那些达官贵人，防我们教坊司的人防得可死了，去上个茅厕都有下人跟着，怕偷东西。告诉你吧，我的书就是从教坊司偷来的。你应该知道，官员抄家都是禁卫为主，卫戍军为辅，金银器皿家具这些值钱的东西都是没入国库，家眷奴仆则是交由教坊司贩卖，所以每次抄家教坊司的人都在，但除去值钱的东西，还有些笨重老旧的家具，没用的器石，抄入国库没用，禁卫和卫戍军都看不上，都是买不出价的，所以教坊司的人就给他们塞了钱，每次都是他们搬走，顺便把府邸打扫了。教坊司住在皇城外面，可以把这些器物慢慢卖给百姓，再破旧的家具卖做柴火也能挣钱啊。这其中还有一类东西，就是旧书。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